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萌宠的这个宠物乐园。所以呢，我想呢，可能我们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的项目都介绍出来。那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产品呢，也是在元旦快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做一个元旦亲子的一个五项套票。 嗯， 其中呢，第一项呢就是勇攀高峰，那可以有一大一小，有一个价值100的一个体验活动。然后另外还有神奇射手，小朋友可以有一个一大一小，或者跟大人一起就有一个小竞技比赛， 嗯， 激光射击。然后第三个项目呢是萌宠乐园，也是一大一小，可以去跟这个小猫啊、小兔子啊，或者是这个小动物有一个亲切的这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另外呢还有两个小朋友体验的活动，一个是开火阵营的篮球的体验活动，体验课可以上一节。然后呢另外有一个第五个项目呢是九拍音乐，这个爵士鼓的一个体验。 嗯， 所以我们其实是拿了一个动静结合的这么一个产品呢，让大人带着孩子可以用这个节日的时间到我们那儿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想呢这五个项目总体加在一起的这个价格呢是480元，但是呢我们今天给一个特别的活动是99元。其中前面三个项目呢是一大一小体验，后面两个项目是一个小朋友体验，是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特惠活动。 嗯，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也方便大家联系呢，就留了一个我们的好教练的一个联系电话。 嗯， 18500606724。 嗯， 18500606724。对，是这样的一个。也特别感谢大家呢，也有机会呢能够到我们这个红土馆运动中心去体验。因为我们自己坚信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一个运动项目和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运动天赋，可能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卓越的运动空间和运动服务呢，激发每个人的这个运动天赋。 嗯， 不管是青少年的爸爸妈妈们的，那可以在一起呢去唤醒这样的一个运动天赋。有可能今天我因为这个事儿爱上了攀岩，或者明天我因为那个体验活动爱上了篮球， 嗯， 或者因为那样一个项目体验了这个神奇射手的这个感觉。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让大家去享受和体验到这个健康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带了这样一个小的产品， 嗯， 让大家能够去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项目。我们的位置呢在大兴生物药基地， 嗯， 大家可以查到红土馆运动中心导航直接就到。所以呢也是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给大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嗯，好，相信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有很多的朋友也都跃跃欲试啊。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吗？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那么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把主题放在婚姻这个角度哈，聊一聊保险和婚姻，说一说呢这个保险能够给婚姻带来什么样的保险。在今天直播间里的嘉宾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我们先请王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栏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的财富管理和我们的婚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一些好的手段好的方式去更好的管理婚姻中的财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嗯，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有讲究一个叫未雨绸缪哈，我们就不希望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万一发生了不好事情，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应对的措施，应对的方法。 对 的 是吧。也希望今天这个话题呢只是说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知识点，而不会成为大家日后所利用到的工具哈。 准备好笔记上课。 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为什么讨论婚姻财产时一定要去区分个人和共同，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不都说夫妻俩结婚了就是合二为一了，大家就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了吗？ 对的对的，其实考虑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婚姻关系呢，可以讲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最基础的这种法律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往往喜欢在婚姻中呢投入了过多的这种期望或者是这种期许，我们不太愿意去讨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但是呢，你就相关的法律你仔细的阅读之后呢，你会发现所有的相关法律呢，它对于家庭财富的最终的指向往往是个人而不是整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象中的我们的并不一定真的是我的啊，所以呢在考虑这方面呢就非常的重要啊。那我目前的国家的采取的制度是什么呢？是这种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制度。就是夫妻双方呢，我既可以就双方的财产进行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呢就按照法定进行执行。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叫做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啊，就必须得把双方个人的财产得划得更加清晰一些。 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划得更多清晰，会不会过非常幸福的一生呢？我们说也非常有可能去过幸福的一生。但如果能够清晰地掌握自己婚前和婚后的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我们认为呢对自己的幸福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把握。 那现在有哪些法律是对婚姻法律关系进行管理的呢？ 那其实呢，我们国家的整个对于婚姻法律关系进行管理的这样的法律体系呢，也是在不断演化的。我们过去呢，基本上叫做一法三解释。那我们会有在1950年设立、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作为一些基本的管理要求。同时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司法解释1、2、3以及一些补充规定，对整个婚姻法律关系进行管理。那在我们2021年1月1日起呢，我们的民法典正式实施了。那所以呢，现在也由原来的一法三解释向一法一解释进行变化。目前呢，我们是由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继承篇和物权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一，对我们整个婚姻法律关系的，特别是财产关系的相关事项进行管理。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3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

Thank you.